新竹每时下电台吸引到九五八上车频道，现在是评论报告简要新闻。本地机关办新办理的在年续三吨超过三千起后，其增速回到达到6444起，从下十个当屋内的单列新高。澳南舆论办事，卫生部讲最可能管控疫措施，在新屋热食率可放宽后，社交活动增加，跟经省论在东照末后早已有关联。中国亚技术如此观察情况发展，卫生部长汪一康表示，本地出现奥密克戎 BA.4 跟 BA.5 变异都对社区蔓延，是预料中的大事。直到几个礼拜，中国亚技术观察指南也变异都对在其他国家的演变，并且采纳适当的防疫措施。本地二十家公共卫生防范证书开放，我公众接近罗娃娃图书馆把疫苗的投诉率，我证书所也在闹，就为二十几人试拍疫苗，反映超出预期。位于批王敦福的联合检查与疫苗接种中心，下礼拜尾期也将提前接种这款疫苗的服务。本地高铁疫情办理节节飞升，今朝新办理载除破千，上个礼拜报4323起，过去三军已经累计近350起办理。高铁疫情挖育区一在堆堆市区内增加到300页，绿色碧野系区段我五十七页出现了国内普遍可发免疫的第三型病毒。桂林保健南区电区危机上公务的公共资讯，又向国内提供意见跟建议，打造中空 SG 铁路。桂林部将通过五种实体交流会跟五种调查红共收集意见，公共资讯将进行到屏幕成务何。新加坡航空公司这次3月31日所望在地面的营业额及增速倍达到76亿元，但是营业蒙少9亿6200万元的净亏损。新航相信随着旅游应急的对业者将对不合改善。马来西亚捷航公司表示，新旧地铁系统在内陵内前面营业到一运作后，预计能够接纳新旧当地在官办已进行每日最少35%的通关营流量。公司总裁穆罕默扎里夫讲，系统的工作进展总能够预计在内陵内陆面成年沃圣汪军，目前今天进度已经达到10%。打上了一届东南亚运动会首日，我国乒乓队表现出色，所望夺得那年金牌跟那年银牌，包括红黑双打金银牌、男子双打金牌跟女子双打银牌。我国目前在银牌榜上以37金、39银跟19铜排名第四。简要新闻报告完了。